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二集。幸亏池瑶不知道张一鸣给自己贴了个不看脸的标签，若是知道，指不定会笑出声来，因为他远比张一鸣想的要肤浅。在认识一个人之前，他更习惯用最直白的观感决定要不要继续深入了解。在看人这一块，他非常挑剔，江燕示好甚至比他的标准还要高出不少，只一点，他还小，所以不在池瑶的考虑范围内。他弟弟池诚就和江燕一般大，想想池诚在家里作威作福成那样，池瑶对比自己小的男生唯有敬谢不敏。回到公寓，池瑶倒在沙发上玩手机，没多久池女士打电话过来，问他和张一鸣约会结果如何。相亲就这一点不好，他和对方做什么都尽在池女士的掌握之中，也许后面关系再亲密些可以杜绝这个现象，但他还没想好要不要继续。从挑剔的层面看，张一鸣的打扮偏板正，普通的衬衫，过长的西裤，总让他想起年轻时的舅舅。更巧的是，他舅舅也是老师。 还行。 还行？还行，那就先处着，没准后面就还不错了。 池瑶听到他那头电视的背景音。 这么晚了还看电视，你也不怕我爸说你？ 他出差去了。哦对了，你弟是不是又谈恋爱了？ 我怎么知道？ 你是他姐姐呀。 大概吧，他很少跟我说这些。 你们姐弟两个要么不想谈，要么一直谈，真是没一个让我省心的。 池瑶没有接话，挂了电话他放空了两分钟，门外对面密码锁解锁的动静适时响起，他回过神来，是江燕回来了。池瑶起身把裙子脱了，换上家居服去浴室卸妆，边卸边想，江燕是不是也和池诚一样谈了一个又一个。这个年纪的男生，尤其还是长得又帅又高的，大多很早就有过感情经历以及性经验。池诚就是这样，他告别楚南那天回家都是哼着歌的，走路飘飘然，想让人不注意都难。当然，池瑶之所以知道，还是因为当天他去池诚房间拿东西时，看到了他随手一放的安全套盒子，已拆封的那种。我有你没有，炫耀一样，小兔崽子。 A 大对学生住宿没有什么定性要求，大一大二管得会严，到大三以后就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，久不归宿的在宿管那儿打个报告就行。江燕现在住的房子是托人找的，是一套两居室，一个人住有些大，入住两个月有余，屋里还空荡荡的。洗完澡，他从冰箱里取了瓶冰水，径直回房。最近他在老师那接了个私活，不大不小的模型，时间还算宽裕，弄了一礼拜，今天就差个收尾。结束已是深夜，没吹过的头发早就干透了。江燕随手往后一拨，喝完最后一口水，他仰头靠在椅背上看天花板。房间里没开灯，只有显示屏发出幽蓝的暗光。静谧中，他突然想起站在张一鸣旁边的池瑶。他们走后，球场上对两人的八卦并没有跟着结束，大家都很好奇张一鸣是什么时候找的对象。当时他听了听，有些不爽地否认：“不是。”“ 嗯？不是什么？”“ 不是对象。”“ 你怎么知道？”“ 我没瞎。”是，他们一看就不是很熟，哪怕走在一起，相处的磁场也透露着一股疏离，可还是不爽。初秋的天，池瑶穿得很少，D 吊带裙外只有一件单薄的开衫。是因为约会吗？那他和张一鸣又是怎么认识的？江燕回想起他俩少有的几次碰头，恰巧都是在迟瑶去上班的时候，他几乎没有穿过裙子，永远的牛仔长裤和防晒衣装扮，全副武装，似乎生怕自己在外边晒到一丁点太阳，所以他是为了张一鸣穿的裙子。那裙子绸缎材质，设计的褶皱在暗处反射出浅浅的闪光，层层叠叠看着繁复，却在他弯腰的时候将前胸的风光暴露无遗。其实江燕当时没怎么看清，迟瑶的头发太长太多，向前落时挡了不少视线，但架不住是真的好看呢。江燕垂眸，感到身上有些躁动与热意，接着她低骂一声，往门口看去，视线穿墙越门，仿佛迟瑶就在她眼前。周一，迟瑶起得晚，来不及烤面包，头发也没扎就出了门。和往常一样，他又遇到了江燕，但这一回和前面几回比起来却有了细微的不同。因为他出门的时候正好赶上电梯门合上，他一时失声，也忘了去按电梯。眼见江燕的脸快要消失在面前，电梯门突然又开了。迟瑶吁了口气，他住的楼层高，这一来一回的话还得耽个几分钟。他抬眸扫了里头的人一眼。 啊、哦，谢谢。 这算是两人第一次这么近距离且正面的打交道。迟瑶记得前天在篮球场，因为离得远，他看男生时只觉有股模糊的清冷感。这会儿离近了，发现江燕脸型偏短，五官紧凑得恰到好处，透着一股少年的稚气，眉眼要相对凌厉些，但并不违和。他似乎嗯了一声，迟瑶听不仔细，不是很确定，只得收回视线在一旁站定。不想他再度开口， 你今天起晚了。 迟瑶傻眼，他是慢热的性子，刚到医院时，一起的实习生都以为他很高傲，因为平时他总是微抬下巴，脊背如同嵌了钢筋一般直，话少，眼神也冷。有那么一段时间，实习生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交流。确切来说，每一个刚认识他的，或者是不认识他的，对他的第一印象多为难以接近。事实上，他只是懒于社交，喜欢习惯性的摆臭脸。迟瑶将江燕这次的主动归结于两人上次在篮球场的对视，怎么说他现在也知道了江燕的名字，又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总归不算完全陌生了。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迟女士热情的模样，他露出浅笑， 是啊， 然后把话题抛回去， 你今天也起挺晚的。 石耀是随口一说，江燕听了却是肩膀微僵。他想起自己昨晚做的事儿，此时竟有些不敢看迟瑶，慢了半拍才应。啊，两人没了话，好在没下几层就又有人进了电梯。迟瑶终于放松下来，也不明白一个男孩而已，他为什么要紧张。踩着点到了科室交班，迟瑶跟着主任查房。这些天收了几个新病患，其中两个都是躁狂症，不服从管理，很能闹腾，动不动就摔东西。前天病房里一个小护士就被砸破了头。迟瑶最头痛新入院的，就算见多了也没法完全淡然处之。例行检查结束，一回办公室，姚敏敏就凑过来问他相亲相得怎么样了。姚敏敏和迟瑶的关系不错，当初两人一块儿进的医院，姚敏敏开始觉得迟瑶心比天高，还有些瞧不上他，后来接触了几回，这才摘掉有色眼镜。他知道迟瑶和张一鸣这是第二次见面， 池瑶对他也没有什么好瞒的，直说了。 顾继玄。 姚敏敏睁大了眼睛。 为什么？不是说各方面都及格了吗？ 及格是够搪塞我妈了，可我看着不来电啊，没那感觉。 哦，那是有点问题。 石瑶耸耸肩。 哎，我一朋友周六生日，要不你和我一块儿去？哎呀，人多热闹嘛。 池瑶好一段时间没和姚敏敏出去玩了，加上周末正好休假，她点头。 行。 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收藏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